今天我可真高兴，拍了这么多好照片。 可不是嘛，小明啊，等你放假，叔叔带你去周庄拍照。 那可太好了，我早想去周庄这个著名的水乡了。我得叔叔还有多少天放假，我都等不及了。 哈哈，瞧你这个急性。我平时也特别喜欢摄影，我的相机里还有几张我以前的作品呢。哎呀，小明，糟糕，我的照相机找不着了。 叔叔，您别着急，我看看在不在我这儿。我书包里只有我自己的相机啊，我记得刚才吃饭的时候还看见您的相机了呢。 对呀。哦，我好像把相机落在出租车上了。 啊，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是不是您结账的时候把相机放在旁边的座位上了？ 哦，好像是。坏了，我的相机里还有这次北京研讨会的照片呢。 叔叔，您拿出租车发票了吧？ 拿了，看我都急糊涂了，我得赶快给出租车公司打个电话。 是啊，没准儿出租车司机已经捡到了。 喂，东方出租车公司吗？我刚才把我的照相机落在你们公司的出租车上了，车号是5678。好的，我叫王楠，我的手机是13566667890。好的，谢谢。 喂，你好，我是王楠。 太好了，谢谢你们，也帮我谢谢出租车司机。照相机找到了。 哈哈，找到了，我们赶紧打车去出租车公司取相机。 好啊，快走。